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各种各样地块的一些事儿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告诉我们，还有这个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样吧，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下半段再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那您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全面的市场行情，权威的政策解读，专业的家装服务，贴心的法律解答，丰富的线下活动，